千载万世永不移。征王日子多快乐，日子平平 叫张热公去送 着鞭子流神州，红丝就装头手风，那接着做把你倒走，一路路风路飞，千般离不归神州，王子良言快不见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睡了夜，王有娘子来管事。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难忘我娘有事。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家子，今在你难催娘子心不死。

参赃官啊， Yeah. 可叫我何次把身藏。 掐破了鸭路相逢在脚梦初醒，仙凡匹配从古语，虚仙的韶华三观啊，你是月亮温存灵山静，总算娘子是灵所变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是灵所变，愿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经飘飘，心中事谁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维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有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王上， 兄长下云霓，云溪他吞起早晨花，为去他人能生愿，他夜雨逃车我下云梁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，靠近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贼横夺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得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奸贼斩奸家。 听众朋友，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，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Thank you.